下太少酒精，太珍惜生命就别随便掏心，舍不得看破就别张开眼睛，想开心就要舍得伤心，有太多行李就别单独旅行，能够离开就不要接近，舍不得结束就别开始一段感情，想忘记就要一切归零，不能够忘记爱情，忘记伴侣，忘了孤寂，也只想忘记当初为何在一起，想忘记就要一切归零， 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周传雄的《忘记》，这首歌的作曲是他自己，作词呢是林夕。总是因为曾经喜欢过、伤害过，可能才会想要去忘记。可是所有的经过就像手上那一道疤痕一样，你也许会忘记是怎样的一把刀割出来的，但是它终究会在那儿。时间久了之后呢，偶尔会看见它。这个时候呢，当然都没有了当初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可能你会暗自庆幸，真是这样的一道淡淡的疤痕，就使得你过往的岁月当中有了很多值得回味的记忆。而这一首《忘记》呢，它的旋律自然比不上周传雄的那一首《寂寞沙洲冷》，歌词当然也不算是林夕写过的最好的，但是在特定的心境下听来，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吧。继续来听蓝又时《沉默剧》。 爱是一种观念，怎么会被忘记？爱情基本上是勇气，搞砸了就变得拥挤，你安排的结局是陌生人而已，我朋友放的太多就全部都进去，爱是一种观念怎么会被忘记，你说的每个情景怎么就像冲破过去，我沉默地观看着这场默剧，原来这一直是我的吻，怎么给了你不可舍，也毁了一双嘴唇，交换了爱情的疑问，原来拥抱是我的信任，怎么给了你不吭声，也毁了一种体温，交换了爱的疑问， 你说的每个情景怎么就像重播过去，沉默的观看着这场默剧，原来这一直是我的吻，怎么给了你不吭声，你毁了一双嘴唇，交换了爱情的疑问，原来拥抱是我的信任，怎么给了你不吭声，你毁了一种体温，交换了 时沉默剧，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一张叫做《秘密》的专辑当中。这张唱片给人的印象是具流行还有文艺还有独立之间的一张唱片。这首沉默剧呢，走的是抒情摇滚。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老狼的一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叫做《北京的冬天》。我还记得这张专辑的卡带到现在还在我家里，可是已经没有可以播放它的机器了。而老狼呢，后来再也没有出过个人专辑，偶尔会在一些音乐节上看到他，在台下看他听他唱歌的感觉一切都没有变，就像小的时候看天上的星星跟现在看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些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都不会变的事物真的是很暖人心。 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

吃一点苦已无所谓，受一点苦也无所谓，一身伤痕换一份体会。 怎么能够将白变黑？怎么能够将是颠沛？怎么能够 眼睁睁看着世界不分真伪？ 做到问心无愧，代价不菲，只要做得对就是最大的安慰。不管是谁，只活一回，对得起自己也就不必说后悔。问天问地问心无愧，只要做得对，不管有没有人陪。不管是谁，只活一回，对得起自己永远不问痛不痛累不累。做得问心无愧，代价不菲，只要做得对就是最大的安慰。不管是谁，只活一回，对得起自己也就不必说后悔。问天问地问心无愧，只要做得对，不管有没有人陪。不管是谁，只活一回，对得起自己永远不问痛不痛累不累。 这是成龙大哥带来的问心无愧，这是成龙在1995年专辑《超级精装大戏》里面的主打歌。当年成龙开始唱歌啊，很多人都不相信他可以，结果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听他的歌，听成龙唱歌。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华丽的技巧，也没有亮丽的转腔，但是他的歌就像他的电影一样，都是一字一句亲自磨出来的。他唱英雄，也唱血肉凡人，其实他唱的都是他自己。接下来再来听到潇潇《爱要坦荡荡》。 气氛是有点烂，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通俗。

情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 很熟悉了，这是迪克牛仔翻唱的《梦醒时分》。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陈淑桦。如果你到唱片店找陈淑桦的《跟你说听你说》专辑，很多店员应该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一张。等你说出《梦醒时分》，大家才会恍然大悟啊，说我知道，这是台湾乐坛第一张百万销量唱片。这么大的名头让人不免有点望而生畏啊。听说当时很多人去购买专辑磁带，一次都要买好几盘，因为说怕这个一听听坏了，还有一个可以补充。梦醒时分这首歌也是一路从港台红到了内地，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张唱片的文案是出自当时在滚石打工的大学生蔡康永之手，没错，就是你所熟悉的《康熙来了》的主持人蔡康永。再来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这是刘若英的《听说》，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我们明天见，拜拜。 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尝试爱过几个人，面对爱也诚实许多，只能没听说，安排着关于你我的对的或错的两个。

手，就让一切从此只为你烦忧。 You gotta tell me what can I do， 我早已决定甘心的为你 付出，付出我的全部，我给你幸福。 不是因为幸福呢我们才会去微笑，而是因为笑了我们才会幸福。所以不要去管别人怎么对你啊，那都是别人的事儿。人最大的敌人始终都是自己，不存在谁对不起谁，谁欠了你。 调皮跑来跑去，像眼泪。